什么？张什么？病了，你们什么想干？ 陪夫人从石县到书斋去访看。 那书房你们也能去一个的呀？ 下面是童芷苓演唱的京剧《金玉奴》当中的几个唱段。